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新加坡。最近新加坡的夜晚不平静，宛如嘉年华一般的热烈和欢快，他们在举行什么活动呢？原来 F1 方程式赛车在夜间来到了新加坡。另外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走进萧条的阿富汗电影院。如今在阿富汗，电影院数量已经很少了，一来没那么多闲钱，二来呢也是出于对于恐袭安全的一些影响。那么阿富汗电影院的经营如何维持下去呢？节目中我们去一探究竟。另外还有来关注韩国退休之后仍在坚持工作的老年群体，是老有所为还是迫不得已？好，一块儿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 F1 方程式赛车。众所周知，这是全球最受关注的汽车拉力赛啊，它集速度的挑战、人体的极限、机械的完美构造联合在了一起。那么您有没有听说过在夜间举行的 F1 方程式赛车呢？每一年在新加坡都会举行 F1 方程赛的夜间大赛。每逢大赛举行的时候，不光是车手之间的竞争和比拼，还是一次赛车嘉年华。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您介绍2018年前不久刚刚落幕的新加坡 F1 夜间大赛的相关情况。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新加坡每年一度的 F1 也就是第一方程式车赛呢，在新加坡举行了。那么这次的车赛呢，一共有3天，在新加坡的市中心举行，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场夜间街道的第一方程式的车赛。新加坡的这个夜间车赛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新加坡的整个金融区在夜间让车赛的车手甚至观众呢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娱乐效果。那除了车赛之外呢，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就算你不是这个赛车的爱好者，也非常喜欢的来到新加坡参与这一次的 F1 的夜间车赛。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周边的娱乐节目呢，将会在这个车赛期间举办的，包括了什么呢？当然包括了这个歌手啊，这是周杰伦，著名歌手周杰伦也会来这边献唱。其他的还当然就包括了其他的外国的歌手，还有一些摇滚乐团等等，都来到了新加坡政府大厦前广场，配合这个 F1 车赛，使得整个车赛的现场不单单是赛车，而是一个国际的嘉年华会了。同时如果说你是古董车的爱好者呢，除了可以看到崭新的这个所谓的赛车 F1 方程式的赛车之外呢，还有古董车。这次的主办机构呢，第一次挑选了20多辆古董跑车啊，但是现在跑车不跑，它只陈列在风华南岸，就是在这个 The South Beach， 主要是让这些古董跑车爱好者去观赏还有拍照的啊。这些古董跑车都大有来头的，就包括了兰博基尼，就是兰博基尼，还有马赛蒂等等名牌的经典跑车的这个型号。当然这个国际大赛事的举行呢，保安是非常严密的啊，地上跑车上空要禁飞了。那车赛的举行期间呢，有关当局禁止所有的公众在滨海湾一带操纵这个无人飞机、放风筝 或者是大气球，哎，都不能够在这个车赛的这个场地禁飞区呢，这个升空，因为主要是要保护这个直升机的拍摄工作。地面上的保安也非常的严密，那要进入这个车赛现场的朋友都必须经过这个金属的检验器，因为人多，这个保安措施是非常重要的。那还好，历年来呢，所有的观众呢，对这项保安措施都非常的支持和配合。当然也欢迎您到新加坡来参与这一次难得一见的全球唯一的夜间街道赛车的举行。我是新加坡新传媒电台的节目主持邱胜阳，欢迎你到新加坡来。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阿富汗，饱受战乱摧残的阿富汗呢，它的文化和艺术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当中。不过要想自己拍摄一部电影已经是梦想了，而看电影呢也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出于安全的考虑，阿富汗人不太敢进入电影院去看电影，因为这样的话万一遇到紧急情况，逃生是十分艰难的。也正因为如此，眼下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就剩下一家影院了，影院每天大约放映三场，依然是观众寥寥。放一场电影有那么几位观众看呢是常见的情况。观众们说，一来是担心安全情况，二来呢也是恶性循环，影院也没有什么新片子可以放了。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阿富汗的一家影院。 如果不是墙壁上贴着各式各样的电影海报，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栋老旧建筑就是目前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仅剩的两家电影院之一。大门敞开，但几乎无人驻足，停车场里也空空如也。现在离电影放映还有5分钟，我们走进唯一的放映厅，看到的景象跟想象完全不同。本能容纳600人的场地，最终却只有不到20人坐在里面。影院的经理对这一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他告诉我们，常年战乱和数不清的恐怖袭击已经磨灭大多数阿富汗人来电影院观影的念想。恐袭的阴霾让观众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少的观众让影院的经营变得举步维艰，这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经理很无奈地告诉我们，目前影院的放映次数已经从每天5场变成3场，而且由于缺乏政策和资金支持，他们不仅无法引进最新的电影，连影院的基本维护都变得异常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就是这家电影院唯一的一台放映设备，而其他的设备已经由于年久失修停止使用。让人吃惊的是，从经理的口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台仪器已经工作了17年。 从阿富汗战争以来，喀布尔的电影院数量从10几家减少到目前的2家。电影院对于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阿富汗年轻人也变得越来越遥远和陌生。近年来，追风筝的人、马背雕羊的男孩们等一系列以阿富汗为题材的电影备受欢迎，但由阿富汗人独立制作拍摄的电影却鲜有关注。恐袭不断，经济衰退，人才外流是最主要的原因，绝大多数的阿富汗电影人只能在困局中艰难求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南非首都开普敦。近年来，南非遭遇了罕见的干旱的侵袭。首都开普敦因为人口最多，用水的困窘局面呢也是最为明显的。为此，南非政府以及开普敦市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提高水价，同时呢限制人们用水。不过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种种的限制呢将有所放缓，因为慢慢呢水的供给量又上来了。然而对于开普敦市政府来说，他们还是得认真的考虑未来的饮水呢从哪里饮。记得前不久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还曾经报道过，南非政府开始认真的考虑是不是可以从南极拉来冰山来缓解 该国的淡水困难。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南非首都开普敦最近的用水局面是怎么样的，政府出台了什么措施来保护大家用水，同时呢，也来节省水资源呢？好，来听报道。 开普敦市政府表示，10月1号起，当地居民的用水限额将从原来的每人每天50升提高到70升。10月底，开普敦很可能会进一步放宽政策，将每人每天的用水限额提高到87升或者100升。实际上，干旱只是诱发开普敦乃至南非发生水危机的一个因素。城市水利设施老化，跟不上人口增长，水库河沙淤积等也是造成水危机的主要原因。开普敦大部分水利基础设施都是20年甚至30年前修建的，那个时候当地只有约200万人，而现在人口已经增长到约400万了。 Essentially,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se years? We first of all, within the water distribution system, done a lot of work and reduced all the leaks and pipe breaks and so on, and on that basis have reduced the amount of water lost quite substantially. 多年来，开普敦一直实行阶梯水价，用水越多付费越多，当地居民的花园灌溉、泳池用水等大量耗水行为越来越少。经过此次水危机，开普敦市政府也认识到新兴水利工程的迫切性。 We must diversify our water supply system. So we are looking, we already started now with exploration of groundwater supplies.Which we think will give us a reasonable amount of additional supply, but then also to explore a large scale desalination plant. 目前，开普敦市已经尝试建立3座小型海水淡化工厂，为以后建立大型海水淡化工厂积累经验。不过，由于使用的来自西方的净化设备价格昂贵，淡化海水所需成本是水库蓄水的5倍。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说起韩国的退休生活，人们会立刻想起韩剧里那些婆婆奶奶的角色，他们一般呢都是闲居在儿子家，有着一家之长的权威，时不时的要挑挑儿媳妇的错，听听孙子的八卦，一度还成为很多中国大妈们羡慕的对象。不过当大家有机会走进韩国的城市时，就会发现到处都是老年人，他们仍然在坚守工作岗位上。人们才发现呢，真实的世界并不这么美好。目前统计数字显示，在韩国有420万的60岁以上的老人仍在找工作或者是正在工作。那么这些老人到底是为生计所迫，还是说他们希望老有所为呢？好了，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报道。 国际上通常将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数7%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标志。韩国自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已达到14.3%，而这些老人的贫困率却高达43.7%。韩国政府从1988年开始实行公共养老金制度。但领取养老金需要累计缴纳养老保险10年以上。目前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实际退休年龄则平均为49岁。许多老人由于缴纳年限不够，无法领取养老金。截至目前，韩国今年领取到养老金的老人只有45.6%，平均每月领取5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523元。因此，许多老人仍然希望继续工作以补贴家用。为了满足老人的工作需求，韩国政府会定期为60岁以上老人举办银发招聘会，此外还有专门招收老人的银发快递公司。同样在退休后继续工作的还有日本的老人们。根据2017年的统计，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28%，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日本老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不断推迟。目前平均每月能领取到的养老金为5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355元。因此，也有许多老人迫于经济压力而继续工作。今年年初，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老龄化社会对策大纲方案， 提出要在2020年将60到64岁人群的就业率从60%左右提高到67%，鼓励老人再就业，以减轻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压力，缓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着新型恐怖主义的挑衅。在全球多个地方时不时地发生针对无辜百姓的恐怖主义行动呢，令全世界关注焦虑，但有时又会觉得防不胜防。在互联网时代，恐怖主义借助互联网平台，借助社交媒体来进行病毒式的传播的现象呢，也时有存在。就在9月26号，欧盟委员会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新的规则，要求互联网平台在国家当局标记非法恐怖内容之后，1小时之内必须删除这些内容。如果公司一再不遵守规定，可能会被罚款高达全球收入的4%。目前像 Facebook、Twitter、YouTube 以及谷歌等等都已经同意在自愿基础之上与欧盟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安全专员朱利安金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城市的街道上散发煽动恐怖主义的传单是逃不掉的，在互联网上同样不可以这么做。欧盟安全委员会表示，光是在今年1月份就有近700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 SS 的宣传文章在网上传播。下面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起来关注最近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纪念那些在全球恐怖主义行动中失去生命的无辜的人们的一个纪念照片展。展览中，人们就时刻可以感到恐怖主义对于人类的发展，对于地球的和平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来听报道。 I would like to ask all of you to please rise up for a global 1 minute of silence in memory of all the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terrorism around the world。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向2003年8月19号联合国驻伊拉克援助团所在地遭遇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敬献画圈后，参加了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展览的开幕式。在2003年8月19号的恐怖袭击事件中，至少有22人遇难，超过1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包括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德梅洛。在展览开幕式全体敬礼默哀之后，古特雷斯秘书长发表致辞表示，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认为自己可以免于受到恐怖主义的危害。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成为了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近年来，对平民无情袭击的数量和致命性不断增加，摧毁了无数社区和个人的生命。然而，帮助和支持受害者应该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But after terrorist attacks, we rarely hear about those who are killed and injured. 在恐怖袭击之后，我们很少听到伤亡者的情况，他们的故事常常没有人再去提及。普通的女人、男人、女孩和男孩，这些男女老幼在从事日常生活，到市场购物、前往学校、礼拜场所、体育活动或音乐会。甚至排队投票的时候，生活结束了或永远改变了。我们也很少听说他们幸存的家人、朋友、普通的女人、男人、女孩和男孩，这些男女老幼在从事日常生活，到市场购物、前往学校、礼拜场所、体育活动或音乐会，甚至排队投票的时候，生活结束了或永远改变了。我们也很少听说他们幸存的家人、朋友和社区的情况。他们必须学会在一生中承受恐怖主义造成的沉重负担。我们很少听到他们的故事，我们听到的只是数字，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现在是停下来倾听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心声的时候了。现在是大声疾呼承认恐怖主义对受害者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支持受害者，并向他们提供长期援助，包括财政、法律、医疗和心理支持。 在促进保护和尊重受害者人权的基础上，支持受害者及其家人是一项道义责任，同时也是打击邪恶的恐怖主义的有效手段。恐怖主义的首要目的是分化和分裂我们的社会。支持受害者并倾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可以证明我们真正关心受害者的处境，并否定恐怖分子言论的有意义的做法。 For having put in the office of counter-terrorism. 在古特雷斯秘书长讲话之后，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副执行主任陈伟雄强调了倾听恐怖主义受害者声音的重要性。 We are about to hear the voices of victims of terrorism. 我们马上将听到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声音，我们不仅仅要听，而且要真正仔细地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些声音所要求的不是报复，而是正义。联合国必须与会员国一道加强对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关注，并将注意力放在解决他们的需求和关切的实际方法之上。对纪念、尊严、正义和真相的坚定信念应该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受害者的支持。我们绝不能忘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代表着我们所有人，代表着遭受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整个社区和社会。我们绝不能忽视承认、保护和帮助受害者的责任，代表他们去寻求正义，并保障他们的权利。 Represent the entire community. 参加展览开幕式的除了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专家和民间社会代表之外，还有许多是恐怖主义袭击的幸存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遭受了恐怖主义的严重危害。 Je m'appelle El Bachiri Mohamed. 我叫穆罕默德·阿尔巴奇里，我是一位摩洛哥裔的比利时人，住在莫林比克。我在2016年3月22日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中失去了妻子，当时一枚炸弹在地铁中爆炸，一次卑鄙怯懦的袭击夺走了我生命中的爱，让我们的三个孩子失去了母亲。这是嗜血和充满仇恨的罪犯的所作所为，他们试图在真主的法典中为他们骇人听闻的行为找到理由。犯罪者信奉的是一个仇恨、毁灭和疯狂的神，他与我所信仰的和大多数穆斯林所信仰的充满爱、怜悯和理性的神格格不入。袭击事件发生后，尽管有时家人和朋友都在场，我还是感到无比的孤独。我还没有回到我以前的地铁司机的工作岗位。在我的痛苦中，在失去妻子几天后，我觉得有必要写信，写下我的痛苦、我的悲伤，还有我对妻子、我的孩子、生命和人性的爱。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所写下的这些话现在已编辑成册，出现在一本名为《爱的圣战》的书中。这本书在荷兰已售出10万多册，并以法语、英语、德语和荷兰语四种语言出版。这本书是一首颂歌，是对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爱、尊重和宽容，捍卫普遍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及打击一切形式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的宣言。这也是一种邀请，是哲学的启蒙，因为它以最简单的方式以及打击一切形式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的宣言。这也是一种邀请，是哲学的启蒙，因为它以最简单的方式 引动在少数几个国家。2017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几乎有3/4都发生在以下五个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 亚国家。我和其他伊拉克人一样，在这些可怕的袭击中失去了许多朋友和亲戚。这些袭击摧毁了整个城市无数的生命。对我来说，最具毁灭性的损失是我最好的朋友穆罕默德被伊拉克基地组织成员绑架并杀害，他的尸体在街上的垃圾堆中被发现，头部中弹3次，双手仍被捆绑。我的表弟赛义夫是一名24岁的律师，在媒体称之为血腥星期天的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我们只掩埋了他的残肢断臂。在我发现了我31岁的表弟亚西亚的尸体时，他身上布满弹片。当时一名自杀式袭击者袭击了我们附近的一座清真寺。不幸的现实是，今天伊拉克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仍在遭受这些恐怖主义行为夺取他们生命的痛苦。国际社会必须听到他们的故事，